女士官居富上进，乱不人偷了万字老彩衣，一席话深深擦伤好姻缘，痛不及他谋的情景真落实一杯酒一杯来操 从此我愧得梦萦心不居啊，又怎能面向往上啥将士情泪成下，皇宫怎能容忍他？我啥将士情泪成下，皇上你可为怎他？皇上你眼睛生死望，上知心傲天下，皇上知你不能。皇上行为真与假，心里情门曾经一样，到如今皇上你明白我这颗心，这颗心。 摇一点，莫要出去做事。 不是我姑娘你出去做事情，实在是我不放心你身上的病啊。你的身子又单薄，是我经得起再折腾，万一出什么差错，叫天叫地叫不应，现在我还能养活你，你就太太平平在家当宽心，熬过两年赚了钱，我们再回家去养病。我虽差你不差你，我只 是爱，要紧我走。 难逃我自活。秀才家有时谁苦家依旧，闻儿复归送，同情人房的房，走的走，家是白的白，铺的铺，铺的铺。滚滚绵绵，滚滚烫的滚根缠着一团火， 因我求真于归，来到这穷乡披长之功。今日江暖今日美，山人水远长我乡，因此一路来上晚故转到此 微笑快活。

Thank you. Oh.

走。 老张，你点呢、啊？再点呢、啊？我谅你呀、啊，也点不出什么好药来了。嗯、我这里倒有一言相赠。 讲。 自古道，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。我劝你呀、啊，再不要自命不凡，狗眼看人。 可恼。断命啊！ 刀上的断命绝了喉，叶子的刃断了脚，埋人有埋成的腿，纵然断的有多少？ 一生一万人的滚中央，姑娘养了几个小儿郎？哎，你养了几个娃娃啊？你跟我赌一呀？小姑娘，你说话哎呀，你对不上来了，你说不出话来了，我这招牌打死你。 是铁马 有儿子有三国，公子在娘身旁， 这大儿子你 大儿子是家做和尚。 这这这这这这这第三个儿子你， 第三个儿子不先想，道长告罪了。 想你， 他来在天堂，一番两次两次三番，看完他的情娘。 我的痛他也不像话了啊。哎呦哎呦， 听众朋友再会。Thank you.